心正在在期待待来日每一天，说起这人令甜蜜上浮现，从未如此这般真的想要有个家园，前面夜里抱着你说当年，你可会远远长伴伴随在我身边，变迁旅伴但情没有改变，这美丽也都因你，原谅我昨天一起别去，离开你怀念你寻觅你找到你，感动你狂拥你缠住你承诺你，跟你一生都讲对不起，太阳下只要有你，只要有你，没有生事亦有惊喜，太阳下不见了你，不见了你，天天活在几多心意仍无想起，除非太阳是你。我心正在在期待待来日对不起，你听到后再甜蜜回味地筹备来写本对不起的八百句箴言，唯求让你听吧听此不可会远远长伴伴随在我身边，变迁旅伴但情没有改变，这美丽也都因你，原谅我昨天一起别去，离开你怀念你寻觅你找到住你承诺你，跟你一生都讲对不起，太阳下只要有你，只要有你，没有生事亦有惊喜，太阳下不见了你，不见了你，天天活在几多生有惊喜，太阳下